贸伟略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约会说的是一位男青年刚开始在工作生活上不上进，四处找不着对象，而他在正确的树立了人生观念之后开始奋发努力，最终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马季、唐杰忠说的相声约会。马季自幼喜欢曲艺，在1956年时，第一届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将在北京隆重举行，马季呢代表北京新华书店以自己创作的相声《伟大的祖国》参加北京市出版印刷工会职工业余汇演获得成功，然后呢代表出版印刷工会表演相声《搞对象》获得好评，并最终被招进曲艺团，成为了专业的相声演员。好了，下边呢咱们就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约会》。 你叫唐杰忠啊？ 对啊，我就叫唐杰忠啊。 今年多大年岁了？ 今年47了。 哦，结婚了没有？ 我47我还不结婚呢。 结过了啊？ 结过了。 行了，那我也就放心了。哎， 什么叫放心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好不像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去年才结婚。 是吗？ 哎， 那我问问你 啊，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和科技人员。 对对对， 不错啊。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34岁。 嗯，合适。 嗯嗯，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她是四川人。 咱们弟妹她父亲 啊，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怎么了？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啊， 你叫她阿姨得了。 啊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啊？ 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哎、那还差不多， 可以。 她叫什么名字？ 她姓甘， 嗯，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那我叫她甘娘。 嗨，嗯。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你叫他小甘不就完了吗？ 那还差不多。这小甘他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啊？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怎么了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哪孔子说的 啊？ 就我们家那邻居姓孔的那小子说的。 嗨，这什么孔子呀？ 哎呦，我跟他有同感。 哦，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嗯， 这香烟抽起来容易， 哎， 你要把这香烟给记起来呀，太困难。 那主要看你有没有毅力。 你有毅力也不行啊。 怎么呢？ 你记的时候啊， 嗯， 抓耳挠腮， 嗯， 总感觉少点什么。 坚持下去就好了。 不过在家里我倒能坚持下去。 哦， 啊， 是吗？ 在家里他有动力啊。 什么动力呢？ 我媳妇拿根棍在那盯着呢。 嚯啊！ 嗯，你敢摸那烟卷，我得敢揍你。 好家伙！这是受不了、 啊、我一想这不行啊、 嗯、 这老这样不行啊。 对， 后来我创造了一种叫精神转移法。 什么叫精神转移法呢？ 就是想抽烟的时候啊、 嗯、 不在家里待着， 干什么去？ 出门到剧场的 转悠转悠。 哎， 哦，分散注意力。 哎，到剧场看看演出。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哎、如果说这个演出再精彩一点啊、 嗯、 那个抽烟的那个烟瘾上来就能给它压下去。 哎，不错。 再加上剧场这两边写着禁止抽烟。 哎 哎，能把这个精力啊再给它分散掉。 哦，不错不错。 哎，你像头一次我去剧场了 啊， 去了剧场以后呢，两边写的禁止吸烟。 哎， 节目又精彩。 哦， 根本就不想抽烟。 不想抽。 一点都不想抽。 一点不想抽。 演着演着呀 啊， 中间休息十分钟。 哦，对。 幕间休息， 幕间休息， 休息呢？这些观众呢，呼呼啦啦的到休息室去了。 啊，对了， 哎呦，我在那儿坐着坏了。 那怎么办呢？ 烟瘾上来。 哎呦， 想抽烟的。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我也溜达溜达吧。 啊，对，出去溜达溜达。 也出去溜达溜达。 哎，对， 我也到休息室去吧。 哎， 到了休息室，我一看，好家伙，这地方是烟雾弥漫 啊！ 不花钱就抽了， 是吗？ 都是烟呐 啊， 随便就 抽。这什么德行 啊 啊啊！ 我一想这不行啊， 不行， 这老在这儿的话，这不但戏不了烟瘾，还能勾出来。 那是 啊，怎么办呢？啊、 怎么办？ 坚持 啊，对，坚持住。 越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 嗯， 越是能考验自己的意志。 哎，这就对了 啊，坚持。 对， 整整憋了十分钟， 是， 一点不想抽， 不抽， 也没抽一根烟。 啊，对。 这时候铃响了 啊， 下半场开始演出了 啊， 观众呼呼啦啦进去了， 进场， 我也跟着进去吧。 啊，对， 正走着 啊， 不知是谁，啪，一根这么长的烟头 啊， 弹我脚底下了。 哎呦呵， 嗯， 这可得考验你了。 哎呀，这是什么意思 啊？ 啊 啊 啊！你这么大地方，你往别的地方弹不行了？ 啊，对啊， 啊，干嘛偏弹我脚底下呢？ 是 啊， 啊，这不是考验我吗？ 对啊， 看不起我？ 嗯 啊 啊！ 我毫不客气 啊！ 我当时我走过去，我告诉你， 把它踩灭了， 我就把它捡起来了。 哎，捡起来了！ 哎呦，可把我憋坏了 啊！ 我先抽两口， 这好吗？ 我连抽几口坏了， 怎么呢？ 抽了几口呀，没嘬出烟来， 这怎么回事？ 我仔细这么一看呢， 啊， 也不知谁这么缺德， 嗯， 把那入场券啊， 啊 给碾成了卷儿。 哈哈， 刚才您听到的是沈记、吴地和说的相声小段《戒烟》。听完这个段子呢，我想你也会有感觉，吸烟确实危害非常大。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来欣赏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歌《为爱高歌》。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为爱高歌，我们为梦祈祷，人世间万物会老，永远不会老。我们为爱高歌，我们为梦祈祷，让我们牵手拥抱，幸福才微笑。平凡在我眼里却是个天使，不能让你折伤了翅膀。我虽然暗淡，如果没有我默默回忆，谁会知道明星的善良。天地如深沼，每一个你我都不一样，如果没有你世界会单调。我一直知道你在我身边会给我依靠，就算跌倒有你不害怕。我们为爱高歌，我们为梦祈祷，人世间万物会老，爱永远不会老。我们为